生死交通与天气，大雨遮总忘记。刚想飞奔冲进街里，突然碰见你，记下雨遮离去，让我的心碎。其实很喜欢你，然后担心我像不关注的，心意微薄痛你。昨天你为要走一起，冰天雪地，换了我却自己都不理，换我去承诺你，就由今天起，温十分呵护你。原来你化了的心思没花心机，爱让我早赶走坏脾气，留下一手客机，向着东京远飞，当爱已经越过云外去。原来我的爱早身不由己，每日再多一些爱着你，剩余的爱好好收起。在我的身边，风光旖旎，有了你我什么都不理，直至世上没你，但从不担心，天主当保佑你。原来你化了的心思没花心机，爱让我早赶走坏脾气，留下一手客机，向着东京远飞，当爱已经过云外去。原来我的爱终身不由己，每日再多一些爱着你，剩余的爱好好收起欠你。凝望你，吻着你，挂念你，有着你，好比爱有着我自己。原谅我欠着你，让爱为爱住气。在心中，终身欠你。